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余位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深夜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。今天的经典绽放，我们关注到的是来自台湾的著名填词人葛大为，他的作品呢，往往用巧妙的比喻来写出真知灼见的情感，比如惧高症、黑苹果、床头灯等等。而在他进入中国榜的最新作品里，设定出十足少女心，写出了与歌迷之间互相约定实现目标的愿望。哈，我看歌迷有留言说，原来葛大叔还能写出这样的歌词来呀，火箭少女101的月亮警察。 昨天才流行过的，今天全都忘了，照片里全都修成一样的笑，总是在追个什么，却从来都看不到。 Crazy Boring 屏幕里的天空被我想象的蓝，大世界别忘了抬头看，火箭在月亮上，我的勇气正在点燃，都在成正义，化化化化身成正义。笑起来 sexy， 跳起来 pretty， 负能量都去散发，幸福不需要悬赏。 Oh, oh, la la la la la， 爱神女伴。 啦啦啦啦。

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昨日鲜衣怒马，陌生白衣。

就黑白片，想起是我什么人生真言，我都感激已经很随心，已经很随心。下去不就算再和你倒带人生，能失而复得，那是环游世界的梦，如果再错了有没有可能、晚餐还是一个人，你曾经坐在这里，一份碗盘是你的，想到就很快乐，我真的知足够了。 两首葛大为的词作，今年写给许茹芸的《题外话》和十年前写给陈奕迅的《倒带人生》，都说诗词讲究合辙押韵，而这两首歌词都没有统一的韵脚和整齐的句式，反倒在这种不工整当中呢，给了歌手演绎更多的弹性和抒发情感的空间。葛大为除了是拥有数百首作品的著名填词人之外，也是唱片企划人和制作人，和其他比如像姚谦、施仁成、杨立德等等身兼数职的词人一样，他的作品往往兼顾点名主题啊、执行企划概念等等功能。比如刘若英2004年的专辑《要表现出爱情当中的不安和不确定性、猜忌、怀疑等等》，而葛大为用这首歌词和两个字的歌名来举重若轻地加以概括，也是专辑的标题歌。我们来听刘若英的《听说》。 听说你身边有新面孔，听说你不再寂寞，听说你提起我，我过得不错，忙碌中还有感动，尝试爱过几个人，面对爱也诚实。却以为都变了，只能靠听说，各自爱着，不需要证明当时决定是错的，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、最美丽莫过于听说你还回忆，其实我也感激，当我听说你还相信爱情。